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99集。边南没有停下，摔上了门，被边心宇指着鼻子骂的时候，被阿姨复杂的眼神扫过时，被老爸一耳光扇倒的时候，他只觉得害怕和混乱。从老妈家里走出来的时候，他却突然想哭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了老妈那句带着笑喊出来的“你真恶心”。谁都没有说出这个词，被骂被打的时候都没有听到，却在自己亲妈的嘴里听到了这么一句。 恶心吗？为什么恶心？ 边南飞快地往前走着，能听到自己混乱的呼吸。他走出小区大门，冲进了一家开着门的杂货铺，看着正在理货的老板，问了一句， 有电话吗？没。 老板一看他，立马摇了摇头。边南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应该不太好看，吹了一夜的风，疲惫郁闷憋气，估计有点像个流窜犯。他没再说话，直接推开老板，往收银的小桌子下面看了一眼，拽出了放在抽屉里的电话。 我打个电话。 哎，干什么？ 我打个电话听不懂啊？ 边南吼了一声，拿起电话飞快地拨了秋意的手机号。老板僵在了一边盯着他，那边传来了秋意的声音。听到秋意声音的那一刻，边南整个人突然一下软了下去，就像是一直紧绷着的那根线被猛地抽走了。他一屁股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。 喂，你好。 我要见你，现在。 啊，我正要出门去补课。 我要见你，现在。 好，在哪儿？ 我妈那个小区门口，你跟我来过的。 等我。 挂掉电话，边南觉得自己很困，靠着椅背不想动了。老板还在一边盯着他，他看了老板一眼，在兜里摸了半天，钱包也不见了。不过他摸到了一张钱，拿出来看了看，是100的。他把钱放到了桌上。 干嘛？ 电话费。 不用了，打完电话就赶紧走吧。 我坐会儿，等个朋友。 20分钟之后，老板还站在一边盯着他。边南也没再多说话，盯着外面偶尔走过的人和慢慢变得多起来的车。一辆出租车飞快地开了过来，停在了路边。车门打开，秋意从车上跳了下来，往两边看了看。 秋意！ 边南吼了一声。看到秋意的一瞬间，他顿时觉得一阵说不上来的委屈，自己都不知道委屈什么。老板被他吼得一哆嗦，边南跑出了小杂铺，往秋意那边冲了过去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夜没睡，又或者是因为让风吹病了，再或者是被老爸那一巴掌扇晕了还没好，再可能是被老妈气的，他感觉有些腿软，冲到秋意面前的时候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 哎，这怎么了？啊， 大宝， 啊，想磕头就算了吧，不好回礼。 你大爷！我操你大爷，秋意！ 么丢人。 没事了，没事了啊。 边南就这么跪在地上，把眼睛压在秋意肩上，哭了能有好几分钟。秋意也一直没动，也没说话，就只是用手在他背上轻轻拍着。边南感觉哭痛快了，堵在胸口的感觉减轻了不少。他往脸上胡乱抹了两把，龇牙咧嘴地撑着膝盖慢慢站了起来。 都跪出老寒腿了。 这不是跪出来的吧，是一晚上吹风吹出来的。 我靠，你怎么知道？ 随便一想就知道了，这脸色，这个时间，还有这个地点。 也是。 先吃点东西吧，我过来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个早点店，人不多。 边南搓了搓脸，他现在是饱是饿完全没感觉，冷不冷也不知道，身上所有的感觉经过这一夜折腾，似乎都已经进入了休眠状态。小早点店里人不多，俩人找了个靠墙的小桌，边南坐下了。 想吃什么？ 不知道。你想吃什么就拿双份吧。 好。 秋意在他脑袋上扒拉了两下，转身走开了。店里很暖和，他们这个桌离门口做煎饼的大炉子挺近。边南觉得自己这一晚上被冻成了冰块的身体一点点地化开了，身上不舒服的感觉也一点点地变得清晰起来，膝盖发酸，腿也酸麻，腰都硬了，脖子上被边星宇抓伤的地方有点火辣辣的疼，脸上倒是没太大感觉，就觉得半边脸有点发木。 该不会打出偏瘫了吧？ 秋意拿了一堆东西过来，饼、包子、油条、豆腐脑、牛奶、豆浆放了一桌子。 你就这么饿啊？ 吃吧，吃不完打包就行。 秋意，昨晚上 先吃东西，吃完了再说。我一会儿打个电话取消上午的补课，不赶时间。 不，你别取消，你补你的课，我一会儿去上班。 嗯， 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没必要。 确定？ 嗯。 他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样，不是为了逞强，也不能说是为了让秋意不担心。估计也不是为了让老爸看到他有能力把自己的事情处理，更多的应该是他不敢闲下来，哪怕是跟秋意待在一块儿也不敢，他怕闲了自己会不踏实。昨天就那么跑出来了，家里现在是什么样他都不知道，回家之后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也不敢多想，总之就是想努力保持自己之前的生活节奏，抓住那点平稳的安全感。这份安全感里有他日常的工作和秋意日常的问候。边南埋头吃了不少东西，又加了碗豆腐脑和一杯牛奶，最后打了个饱嗝。而秋意手里抓着的油条从头到尾就只咬了一口。 你爸打你了？ 边星宇打从情人节以后不是一直心情都不好吗？他哥安慰人的技术也稀松得很，把我跟你过情人节的事儿拿出来举例子，结果让边星宇猜到了。 然后呢？ 然后我就认了呗，这一团糟了呗。我爸打了我一巴掌，我就出来了，现在什么情况不知道。 那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 秋意握住了边南的手，捏了捏他的手指，把他死死掐在一块的手指掰开了。 我不知道，迷迷瞪瞪就爬出来了，坐了一夜，要走的时候碰上了我妈。是潜意识吗？受伤了找妈妈。不过她说我恶心。 现在就这情况了，别的我得下午下班了以后回家才知道。 下午我跟你一块回家吧。我 不，现在还不用，我回家了看什么情况再说。现在带着你回去，我怕火上浇油，我怕没准觉得我示威呢。 行吧，不过 有事要告诉你是吧？知道了，真啰嗦。 吃完早餐出来，秋意补课的时间和边南上班时间都差不多了。为了不迟到，他俩决定各自打个车。边南上车坐下的时候，看了看站在路边的秋意，突然有种强烈的舍不得的感觉，差点想又跳下车去跟秋意说，咱俩今天就去好无聊猫一天吧。 怎么？ 没，你赶紧打车。 嗯，到了用顾伟电话联系我吧，要不今儿一天都联系不上你。 好的， 晚上找个药店买点感冒药防着。 知道了知道了。 行了，走吧。 你那个脸到了以后找东西敷一敷。 哎，知道了，求奶奶。 快到展飞门口的时候，边南看到了路边有个药店，赶紧让司机停了车，下去买了盒感冒冲剂揣到了兜里。他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，应该不会感冒，但还是决定预防一下。现在一切情况都弄不清，病了会很麻烦。低头顺着路走到展飞门口的时候，他被人叫住了。一抬头，看到是石江。边南这阵子跟石江混得还挺熟，石江这人不熟的时候脸挺冷，熟了之后脸还是冷，不过说话能随便不少。 石哥早，去吃早点。 吃过了。哎，你脸上脖子上的伤怎么回事？打架了？ 没。 边南，展飞的员工一旦发现有打架斗殴的情况，是一律开除的，连下不为例的机会都不会给。 哎，真不是，这是我爸打的。 你爸打的？都这么大的儿子了还动手？ 这不是惹急了吗？真不是打架。 你脖子上像是指甲伤的，你爸还挠你啊？ 石哥你别问了，挺郁闷的。 行吧，不问了，没打架就行。赶紧进去吧，今儿你们那班有人来得早，已经练上了。 边南跑了进去，进了更衣室，一边换衣服的时候一边往镜子里瞄了一眼，捂着脸就愣了。他小声骂了一句，早知道就不该来上班，这么招摇。被老爸扇了一巴掌的地方面积不大，没到半张脸的程度，但红肿的挺明显，再加上脖子上那道红艳艳的血痕，难怪杂货铺老板见了他跟见逃犯似的，没报警都得谢谢人家了。顾伟正好走进更衣室，一看到他就喊了一声， 你打架了？ 哎，没，刚石教练还问我呢，被我爸揍的。 我 哎，别问。 我不问不问，教练休息室里有冰块，你敷一下，要不行就去医务室看看。 啊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